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其实即系咁样样啊，即系点解阿容总呢排咧咁积极去搞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呢个 Demosisto 啦，咁重战咧，其实即系又见到系嘛，即系佢同呢个叫政协吓、即系阿桂廷光就联手一齐去搞呢、這个黄之锋咁样样，又讲到明啊嘛，佢去到美国如果收任何一笔钱，都系叫做非法集资啊嘛。 是不是呢？我觉得呢个有争议喎，系咪非法集资啊？ 系嘛？ 不过嗱，你从 Demosisto 咧，我冇机会讲啦。上个礼拜你已经睇到咧，佢哋个问题嚟到，本来都唔想讲埋呢一节嘅啦。Demo 嗰个字，我靓仔都知啦，嗰、那个系嚟自雅典讲民主嘅时候嘅 democracy 嗰个字嚟噶嘛。 希腊文 ，sisto 嗰个字系拉丁文嚟噶嘛？你点可以将两个唔同嘅语言系咁样拼埋噶？你仲作為一個政黨， 唔係咁佢能人所不能先有型啊嘛！ 呢件事就反映得到就係佢喺取政黨嘅名字咧，係冇consult過一啲即係語言學家老師或者即係成熟嘅人士嘅意見咯。喂，呢件事俾人嘅感覺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大學咧上咗啲咁嘅濕鳩裝電影學會啊、跳舞學會啊，整一個所謂嘅裝名。咁啊，裝名咧就係即係。 哦，我知啦， 標旗立義或者 即 係 譬如你 國 事學會，有啲人就叫郭富城咁樣戇鳩到震，屌你老尾， 類似係咁樣樣啦。喂，即係大家冇諗過呢件事係幾離地咧？你整一個人哋唔識讀嘅名，如果你從一個即係關公嘅角度，一個政治傳播嘅角度， 唔係喎，佢有咁諗過嘅。我覺得佢醒目仔嚟嘅，有諗咧就係、既然啲人唔識讀，所以咧佢咪錄咗一段 YouTube。等大家 download 聽佢點樣講 Demosisto 嘛，因為你講得咁誇張嘅時候咧，咁我哋係會 search 嘅。但老實講，以前咧學文書詞嗰啲嘢，我係唔會 search， 我都唔會諗，亦都唔會思考嘅。而家我會諗，因為你係政黨，你係走入我成人嘅世界，咁我就會問 Demo 呢個字。我僆仔讀書嘅時候知道呢個係嚟自雅典希臘嘅民主嘅喎，大哥。雖然我好耐冇讀嗰啲嘢啦，已經跟住 Sisto 啦，幫我聽下拉丁文。咁你冇理由將拉丁文同希臘係咪叫Greek 啊？即系希腊文， 系啊， 两个唔同嘅语言拼埋噶。 嗱，苹果日报有位专栏作家系佢自己识拉丁文，佢解释佢一个问题嘅，佢就话用佢哋嘅解法系解唔通嘅， 因为点解咧？我认真到系点咧？ 系 我真系走去咧去做 Google search， 我发觉得五版纸嘅就全部都系你中箭嘅，咁我知道你实中箭啦，即系冇人用过呢个字啦，跟住我再去呢、這个。拉丁同英文嘅翻译，我唔敢信啲拉丁对中文嘅翻译啦，系冇呢个字 ，search 唔到。再转法文，有一版系嗰啲 printout 嗰啲 page， 系咁数啲字落去，系冇嘅。啊，咁我醒起啦，咁我知道你出事啦已经。但系你系咪咁样去标旗立义咧？我觉得呢个系值得细究嘅一样嘢啦。 再讲深入少少啊，嗰位作家专栏作家系解释咗，你 sisto 咧，你咁样拼埋落去咧，其实个意思咧喺佢嘅拉丁文嘅知识入边咧，翻译出嚟咧就系人民企定定喺度咁解嘅啫。因为 sisto 本身 系 有抵抗嘅意思，但系一定要作动词用先至有咁样嘅意思嘅。咁但系如果结果你就咁拼埋一齐作为一个名词嘅话咧，佢只有一个意思就系企定定嘅啫。即人民集 站咯，即唔民怨咯，屌！ 我都有分去啊，嗰日屌你 啊！嗱，就头先我哋讲咩啦？就唔系你头先讲嗰个咩跨境嗰、个咩非法集资嗰样嘢，你系咪有嘢讲啊？土伯， 唔系我唔知佢可以喐到佢咩咯？咩叫非法集资咯？佢唔系话攞咗人啲钱去做投资嗰种，又叫非法集资、你唔系一间、即唔系上市公司。但系你又發行股票，佢做喎。而家你係講政治捐獻啫。咁如果佢而家為今之計，咪話你捐俾我黃之鋒咯，捐俾我呢、這個即係羅冠聰咯，咁得啩？捐俾我周永康個人都得啩？咁我你信得過我？你知我唔會亂使噶，係咪？我唔會去咗 disco 噶，係咪？我唔會走咗隔離富士噶，咁樣係咪？我唔會走去新花都嘅，雖然而家冇咗嚇。即系你信得我个啫咁啊！ 你成今日念念不忘嘅真系， 你好怨毒。 OK， 系咪啊？唔系我咁讲啫，即系你不如你咁啦，你就话俾人听，而家暂时未开到户口啦，咁所以咧麻烦大家咧捐向我呢一个户口度。 不過都出事㗎啦，如果你個人户口就，所以我都唔知佢點搞你真係。因為已經公開曬嘅邊間銀行咁啦，所以我咪教咗條方法囉，社員註冊富邦銀行搞掂 係咪， 我估八九成啦，我唔知而家我公開到得唔得呀，應該私下講㗎嘛，社員註冊放去最初，我覺得差佬唔敢嘅喺呢個環境裏面。 我搞好耐呀，不過 你點同呀，你點會咪搞一個香港民進黨是不是，我都阻你啦，如果我係差佬屌你真係。我唔阻你，即係我俾人炒魷魚啲差佬就係個感覺，就係、是、你知香港而家嘅政治現象係咁㗎嘛。喂，所以呢今次嗰個社會現象呢再講一點就係、是、呢點解會一層八踩呢，因為我覺得我嘅判斷阿爺係會全面喐佢哋。除咗本土派之外就係第二班就係呢班。 咪唔緊要啦，即係咪咁咪放生啲人社工囉。 同埋你好醒目㗎。即係阿爺會睇得到咧，你條咁嘅橋咧，例如一成立一個政黨，先去美國，你想學 Martin Lee 啫嘛？ 係 呢條唔係好橋嚟㗎， 唔係有去幫人社擋下戰線啦。即係講真，即係我覺得都要需要揾一啲人咧，其實係 做個爛頭卒啊， 唔係爛頭卒啦，即係 頂一板啊， 即係好諷刺。原本就民進黨就希望就做啲咁嘅角色，是但係結果係竟然落到凍到支一風哥係， 係嘛？即係 你未夠人哋班啊嘛，大佬。係 啊，未夠班 啊。廿幾歲咧，你三十幾啦，大佬。 作為箭靶都要有啲即係嚇 有資格㗎。 咁嗱另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係關係到佢哋自己嗰個政綱啦，嗰、那個主菜啦，就係、是、話要用十年嘅時間去做一個公投啦，係咪？佢講一樣嘢叫法理公投，唔係變相公投。因為其實 day one 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嗰陣時好早嘅時候有咁嘅 idea 咧，我喺度問阿 Oscar， 喂大佬，即係你覺得有冇可能搞一個法理公投啊？你就係嗰陣時社記啊，即係你搞一個變相公投，搞兩都係搞兩年就搞到啦，點解要搞十年啊？即係結果，即係呢、這個呢、這個葉普成自己搞咗一個選舉聯盟出嚟，就話又係搞呢個咩嘛變相公投嘛，你即刻快 Q 你武功啦，係咪？同埋就係話你講法理公投，咩叫法理公投呢？我而家淨係聽到你講搞一個公民約章咗，公民約章嘅對象係邊個啊？就係、是、香港人嘅啫嘛，係咪？咁如果你話講法理公投嘅話，你有冇可能唔講呢個基本法呢？而基本法嘅解釋權喺邊個度呢？就喺人大常委嗰度， 唔係，所以啊，我聽到佢哋去主流電台講咧，就話要修改基本法， 係就修改基本法。 但係我聽完之後咧，就碌低咗咁滯， 係 即係何俊仁都講好耐修改基本法啦 ，Martin Lee 都講好耐修改基本法啦。 咁你有咩分別咧？ 冇咯， 咩 what difference？ 唔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最致命嘅一個理論問題，就係在於咧。其实如果你要佢肯修改基本法，即系你系要人大同意你修改基本法啦嘛，系咪？即系有一样嘢你一定要做，你系要改变到中央对港政策啊嘛，系咪？呢、這个有冇可能先？就是、与虎谋皮呢、這个系，咁你有咩办法可以与虎谋皮啊？ 唔系，同埋呢条桥亦都唔系咩新桥，包括即系阿黄老邪呢个老祖宗成日都话佢自己提全民制宪系错啦。嗰陣時候係啊，吳公兆同埋阿長毛嗰陣時候都冇人理，喺基本法通過冇幾耐回歸前後，搞一個全民制憲學會，講呢樣嘢噶嘛， 即係講過研究過嘅係咪？ 研究過下咁啦，點解前線成立嘅時候會有全民 都有 決呢個綱領咧？原來劉山清好耐之後講啱我聽，原來係佢嗰陣時候咧揾 nothing new。 溜佢傾，叫佢加入前線，即係 四方西， 山青咧就唔睬佢，即係唔屌佢，咁咧就最後提咗呢條橋，就一定要全民公決。 你冇咁屈啊，山青啦， 即係唔侵，即係唔同佢一齊玩啦、啊。哎呀，簡單就係、是，你知道我哋啲語言 就唔罵佢啦，係咪？ 即係唔同佢一齊啦。咁但係佢俾咗呢條橋，佢咪變成前線嘅五大綱領其中嘅綱領就係全民公決咯。即係正如。即係當年呢一個嘅阿毛哥喺呢個支聯會堅持一定要提結束一黨專政一樣啫嘛，呢啲嘢擺喺度好多年啦，有冇咁？即係你問我呢啲嘢 so what 啫？嗌到高高嘅綱領，但係人哋問你點樣實踐嘅時候，你係噏唔到 啊！唔係啊，土伯，你搞錯啦！佢唔覺得你嗌過，亦都唔覺得你講過。 喂， 佢覺得你呢一代人咧係純粹喺度搞民主回歸嘅，你明唔明白啊？ 屌呢一句説話，我就正想講。我啱啱寫低咗喺本簿仔度就係，佢呢一個咪係佢哋屈落嚟嘅咯。 我解釋咗好多次啦，當聽唔撚到。第一，你如果你當香港嘅民主之父係 Martin Lee 嘅話 ，Martin Lee 當年係去財進團噶嘛？你話佢契弟咁啊事實，當年佢就係話認為香港應該維持現狀嘛，繼續俾英國人管治啊嘛。李鹏飞都系咁啦，邓连如都系咁啦，谭慧珠都系咁啦，张淡泉都系咁啦，所有全香港嘅社会精英喺当年都系企喺港英嘅立场里边，呢个系第一样。第二样嘢，当年再讲一样嘢就系三脚凳嘅问题。我啱啱嗰阵时候懂事，三脚凳系咩意思？共产党反对三脚凳，因为当阵时罗宝有个动议，要求就呢一个中英联合声明喺签署之前要諮詢立法會。哇！我嗰陣時候啱啱識得睇報紙嗰陣時候，屌日日喺度屌三腳凳啦。佢話呢一個就係三腳凳啦。中英嘅談判係我同英國佬嘅事，關你香港人乜事？香港從來都係我哋中國神聖領土嘅一部分。哇！嗰陣時候我真係大開眼界，大佬。 佢嘅講法係， 喂，我而家講呢一段説話俾你聽。 中國已經代表咗香港人。 冇錯。我就想告诉你听，中国你要对付一个咁庞大嘅对手嘅时候呢，是不可以用一啲呢是以为有高大纲领嘅嘢就能够系解决的。 土伯简单一句。 因为你一做政党嘅时候，我就会问你阿哥你点 operationalize 佢啊， 简单一句。 你问美国佬，美国佬系咪公开会撑你啊，国务院。 阿土伯。 国务卿系咪会嚟同老共撑过啊， 唔使讲咁多嘢啦，我就俾一句结论啦。简单一句，黄之锋呢一集根本上就系唔 Q 你，或者唔知道，唔知道都好啲，或者系完全唔捻理佢讲啲，佢根本上就系唔理唔 credit 你以前做过嘅嘢，但系 唔关我事。头先我讲嗰段说话，我系仲系宇宙未干嘅陶君衡就当年啊，即系我咩罗宝动议嗰啲， 即系唔 credit 以前即系香港提倡过公投自决嘅人，而自己系又重新又行翻同一条旧路。其实佢讲啲嘢完全一样噶嘛。 唔系， 而 唯一 而俾埋个时间表俾你听系十年，即系呢十年咧就做翻呢啲即系历史再已经再做过嘅嘢。 唔系时代系唔同咗，当年吴功绍甚至乎梁国雄嗰个年代，讲全民公投山青，即系你所谓嘅托派嘅年代嘅时候，香港人系冇个咁嘅感觉嘛。嗰阵时候仲系大中华交嘛。而家就好本土啊嘛， 唔系大中华交就系 而家就系好抗拒，即系呢个梁振英管治嘅前提里边咧，任何佢做嘅任何一样嘢，我哋都系觉得系好讨厌嘅。而中国嘅一举一动咧，我哋觉得咧都系好不屑同佢有任何交往接触嘅。虽然我都系， 我而家讲紧系即系所有嘅新政团都系。好似你咁样讲，喂，个气氛系唔同咗，但系问题佢嘅手法系同廿年前冇乜分别嘅啫。 唔系，你系同一个 logic。 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系老共嘅话咧，我就唔会好似啲人咁啦，话呢个梁振英下一次系会连任，下一次唔好俾佢连任已经解决噶啦。佢换个曾俊华上去，个感觉好好多噶。你个市场就即时收缩，本土派嘅市场收缩，呢啲喺度只系得。个口号同纲领嘅人呢亦都係 work 唔到嘅。因为点解呢，你諗下曾蔭權年代嘅时候，我哋係会同你辩论政策。你成日话我冇屋住，咁我而家同你傾囉。具体点傾呢，你想起几多公屋啦，喂，起公屋要几多年㗎哥。而家我轮候拆有几多人啦，喂，我又要几多块土地我拎出嚟㗎。喂，我哋要咁样同人哋讨论㗎哥仔。即唔系喺度噏口号啊大哥。啊打击楼市嘅时候啊，屌喂。你唔好忘记香港有可能随时有三成嘅人而家系揸住啲楼咧，屌你咪到时负资产我哋点搞咁样，有社会不满。喂，你嗰阵时候你系要 balance 呢啲 interest 噶啦，你唔系就咁口口噏噏喺度搞社会运动，即系无可蜗牛咁，我哋搞个运动都得噶，系咪？全部揸住个嗰啲叫咩帐幕咁匿晒喺呢个礼宾府份，咁社会运动，咁你嗌啲纲领同口号，写一板纸嘅声明 ，OK fine。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点解你是推动緊个社会去思考呢啲问题同埋带动个社会进步嘛。但你一去到具体政策嘅时候，真係当你廿岁都未够做到五十岁嘅人嘅嘢嘅时候，但我就要问你啦，咁究竟你嘅具体嘅政策方案系点呢?OK? 你要答我啦。好，领会嘅问题啦。好，你话要回扣嘛。回扣几个 percent 啊，涉及政府公帑几多啊，我哋使唔使加税好啦，我当唔使加税，而家我好多储备啦，咁我使唔使预留啲俾社会福利个开支啊。喂， 问呢啲问题要答噶啦，大哥。 嗯、 以前唔使答咋，正如我而家都会问你。喂，咁你冇共喺共产党嘅羽翼里边，你点走得甩佢手指罅？我点同佢斗争啊？ 咪其实阿之峰哥讲嗰段说话，唔系心入边讲五十岁嗰个谂住你啊，涛伯。 我知我冇咁讲，即系我同佢做比喻啫。佢讲紧何俊仁，佢以为何俊仁其实老何俊仁六啊几？ 边似五十啊？ 屌六啊几啦，大佬我系佢旧年讲我都未到五十，屌，所以唔系唔关我事嚟咯。即系你想点啊？你继续讲。 唔系，我想讲，其实咧，一自决公投啦，理论上嚟讲咧，对我哋花生台个 gender setting 有利嘅。个个讲公投咁咪冲淡咗啊！即系双黄一层嘅，讲紧呢一个全民制宪变相公投啦，系咪？咁但系好似土白所讲，其实而家我觉得，你当如果有个法理公投可以实现嘅时候咧，第一，一系共产党虚弱不堪，甚至已经冇人做共产党嘅情况。呢、這个 context 使公投啦， 去到嗰阵时候系啦，就 落捻咗台啦， 已经唔需要呢样嘢啦，系。即系如果你问我，甚至问民进党啊， 呢个物理问题。 我哋就唔需要讲讲，其实呢个阶段唔系讲公唔公投问题，除非你一早你预咗共产党会扑街嘅话，你就谂下，不如写一本即系如何成立临时政府嘅嘢纲领好过啊。你去到嗰个时候，其实 咁我觉得你个捻咗冇大志，我哋应该去翻。去北京咧，即系 反攻大陆。 系啊，大哥，嗱 ，Larry Diamond， 如果即系佢都唔知系风水佬定唔系风水佬啦，佢真系呃你十年八年嘅话咧，唔出奇啊。佢上一次讲法就话，好多中国问题嘅专家都认为中共 自爆， 真系最后一个领导人就系呢个习近平啊嘛，十年之内会倒台啊嘛。咁我就唔系讲香港自决公投咩戆鸠仔啦，系嘛？我谂下究竟我点样建国啦？真系建中华。民国又好，中国又好，乜都好咧，屌我哋到时改咗个名去咧，咁憎嗰啲名又系嘛？喂，我应该咁谂啊嘛，即系当年八九民运之后，所有流亡海外嘅学生又好、学者又好、知识分子或者啲进步人士都好，嗰阵时佢谂紧个咩问题呢？就系话我究竟如果我哋翻去中国嘅时候，如果我翻去中国，即系证明中国有进步咗啦，究竟我点建立政党？我点样令到即系孙中山喺前一个世纪之前嘅梦想系能够实践？喂，我哋嘅大志梗系咁啦，嗰时候仲讲自决，我屌你，使乜捻自决啊？随时我哋上去北京做领导人啦，我哋镇压人啦，仆街，我哋咁威系咪？ 但系嗰阵时香港可能已经冇大中华交啦嘛，真系觉得自己。一個人建立城邦已經足夠噶啦嘛，但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我相信即係青年新政嗰個聯盟咧，係受到呢個香港民族黨影響嘅。佢嗰個自決咧，加咗一個即係香港民族作為一個其中一個綱領好重要嘅口號或者係點題嘅部分。咁、但係咧，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其實即係香港民族或者甚至民族國家呢樣嘢，首先即係大家中學讀過歷史就已經知道 nation state 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古老、好舊、好 old school 嘅嘢嚟噶嘛？今時今日仲講民族國家呢個第一，第二就話如果你過分強調個民族嘅話，其實你係減少咗自決嘅選項嘅喎。喂，大家諗下，其實當你香港人你想係可以即係自己決定自己命運嘅時候，當然你唔可以追隨呢個中國或者追隨呢個共產黨都好，但係其實你好多 option 可以擺出嚟，可以俾人揀嘅。即係例如你好多人話咩，即係我哋節目講過啦，係咪？大廣東兩粵建國，講廣東話人口地區建國又得，你申請加入美國成為第唔知幾多個州又得，你加入成為中華民國，我哋中意選蔡英文做總統又得，但你過分強調香港民族，咁呢樣嘢邊有人收留你啊？或者同人其他國家喺度做聯盟或者幫聯？ 我自己覺得就係我始終係一個比較佢哋有大志嘅人，我認為應該係唔係我哋嗰幾百萬人嘅事，係我哋真係十三億人民嘅事，係嘛？你問我。西藏是应该自决的，新疆应该是自决的，内蒙是应该是自决的，即是那些少数民族人家是有权，因为根本跟我们不同的嘛，大哥讲的话又不同，文化又不同，那些没有所谓啦，是不是人家觉得开心的，如果香港人觉得都需要自决就自决咯，但 no big deal， 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物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大家學識嗰個英文噶嘛 ，self determination 啊嘛，係咪？而家過咗幾多年啦？七十年啦，咁滯啦，六啊幾啦。 咁但係其實我哋蕭公都有寫篇文啦，就係話其實基本上我哋點解係自決唔到，係因為當其時係唔即係大陸係阻止聯合國。 俾我哋一個叫做係殖民，即係殖民地嘅身份啊嘛。 咪所以十年有個古仔，咪就係話有個阿婆走去英國領事館，係 啦， 即係自焚就係講呢樣嘢。屌，即係嗰個，唉、哎，嗰、那個編劇又真係。阿哥自焚都唔好去英國領事館啦，你走去中聯辦門口啦，佢又唔敢講去中聯辦門口，係咪？ 反正都咁激， 有咩用啫？你去英國佬度，你去你個美叫英國領事館，仲有少少用啊？因為話曬佢都係國際警察啊，管治全世界咁滯啊，佢出一句聲，中國都要諗下點樣回應佢啊？ 係咪？你如果你係 屌你，你揾個勢孤力弱。嗰套嘢，國際式微英國佬， 嗰套嘢覺得冤有頭，咁啊，梗係揾翻英國啦，咁嘅意思啊。 我哋嘅冤有頭喺邊度啊？你唔好講，我哋即係幾千年之前個皇帝，即係個名都係叫皇帝啊嘛。 姓王嗰個王啊。 係啊，你冇揾嗰條友，屌咩建立我一個咁嘅封建嘅制度，係咪？保留呢一個咁長遠嘅歷史到而家，搞到我哋好似呢個醜陋中國人呢個將光文化咁，永遠都黐唔甩，走唔甩。你不如賴嗰度好過啦，哥。唔係，所以我有多時覺得，有啲老屎忽，我好少咁講噶啦，即係都唔係講得錯曬嘅。 你咁樣講，其實真係老屎忽啊嘛，大佬。 唔係啊，嗰啲嘢而係我平時老實講，我一日除咗嗰五六個鐘頭瞓覺之外，我都好少思考啲問題。 咩問題？ 即係佢哋諗嗰啲，佢而家噏嗰啲嘢啊！我都答到你啦。即係話我唔需要去抄書，我唔需要好多時間去思考，唔需要揾好多人做訪問，甚至乎請教人嘅意見，亦都唔需要寫篇文出嚟，都即時答完啦。咁你點經得起即係香港社會嘅民主嘅洗礼同考驗呢？ 嗯， 係咪以前同人哋鬥下嘴 ，OK？ 嗯， 但系当你个人哋嘅要求高咗 ，expectation 唔同咗嘅时候，仲唔系嗰件事嚟噶噃？ 嗯， 我唔系用老屎忽嘅身份讲啊，即系你知我都即系不理世事噶啦，系嘛？你中意做咪做咯，屌 ，I don't care，I don't mind， 嗯， 系咪啊？你做到嘅你咪叻咯，冇问题噶。 嗯， 有自决好过，起码冇自决嘅权利。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你系带我哋香港人去一条咩路先？ 嗯， 你令到共产党更加加强嚟喐我哋嘅，喂，我要谂过、啊。计条数唔系必啱，大哥。 嗯，即系你唔系，如果你话即系加强嚟喐我哋嗰条路，起码未试过嘛。 喂，你谂下张德江，因为见到你年初一件事，见到你咩香港民族党，跟住你搞埋个香港民进党之后，喂，蜂拥落嚟，学你哋啦。 唉，唔系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张德江， 喂，你谂下嗰个香港民族党，即一条僆仔喺度开记者招待会，我睇嗰日星期五、星期六，我发觉阿爷系揿一掣嘅。由范徐麗泰到唔知嗰、那個嗰陣時候嗰個張天愛嗰條仔叫咩名話？即係嗰個大狀啊！而家咩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嗰、那個咧？ 胡漢清， 胡漢清嘅、逐個出嚟表態講，即係話阿爺似係撳咗掣，如果唔係點會同一時間喺度講噶？ 我記得好清楚嘅，因為佢 喂呢一幕其實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嗱，你班撚樣個心唔喺我度都未必緊要，最好你個心喺我度啦。你冇讲捻到出口啊！你讲捻到出口，我就大张旗鼓。你同我玩啊嘛，我打柒你。嗰、那个禁制系好明显噶，跟住你而家装啲钢扑落嚟，俾条底线你香港人。所以有时我喺度谂，因为有好多人咧，即系有唔同嘅意见喺度讨论紧，即系同共产党政治斗争嘅问题咧，佢会讲一样嘢嘅。共产党唔系咁样同佢斗，你同佢斗硬咧，有时系未必得。我一路都唔信。因为呢个系我的信念廿几三十年啦，我觉得屌你硬嘅时候，屌我要讲原则噶嘛，喂讲下讲下又有啲似喎，屌你，你反而咧褪后一步远嘅时候咧，共产党反而咧呵下你个捻样，因为佢一个真系一个封建嘅独裁者嚟噶嘛，佢真系当自己系爷嚟，我仆街，你乖乖地嗰时候，反而我又俾啲甜头你，屌你个捻样咁捻多机夹嘅时候咧，佢真系打柒你，所以我觉得我哋香港民主运动系要思考呢个方向。即系我今日冇定论，我都唔敢讲话佢一定错晒。 但系咁样，我又系用翻挑战与回应嗰个 approach。喂，既然你共产党系接受呢个挑战嗰度，哇，我哋个回应唔应该更加硬至系？ 咁唔系， 即系作用 我以前就 系 咁谂 嘛。 我以前会咁谂。 唔系，其实 你癫嘅话，我同你斗癫嘛。我出个牌系你估唔捻到嘅，你先会惊啊嘛。例如五区公投咪系咯，例如呢一个嘅占领中环咪系咯，呢啲牌系令到佢惊。但系你谂谂下。 回溯翻成段歷史，大家冷靜啲諗，即係冇咁多情緒嘅説話，冇咁多即係大頭巾嘅説話嘅時候，屌你好似你越嚟越撚大鑊嘅，有時係，即係我唔係索羅 B 咁上身啊，撲街，而係真係諗清楚，喂，你越嗌得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屌佢咁樣打撚到我，我撲街連基本我應該享有嘅高度自治同埋一國兩制都冇撚埋嘅時候，好蝕。 按照你呢個講法，其實就係、是。即系要打烂间屋少先开只枪俾你啊嘛！如果呢个讲法成立嘅话，咁样应该 我唔知成唔成立啊？ 应该泛民可以舐到啲甜头噶，因为佢哋温和啲啊嘛。 唔系，我觉得大家唔好一本通书睇路啫。即系我觉得我哋需要逆向思考下。我其实我冇定论嘅，头先讲嗰段说话唔代表我立场啊，我冇定论嘅。但系个问题就有啲人咧不断喺度冲击紧我思考嘅时候，佢话喂咁样对付共产党都唔捻得噶，咁样对付共产党都唔捻得噶，唔系咁样对噶。佢系嗱，佢癫还癫。但系咧，你硬嘅时候，佢会更硬，佢比你更硬，佢比你更乸渣，更绝劣。嗱、除非你真系烂鬼过佢。嗱，我有时候会咁嘅思考。你记唔记得我过去嗰年零两年，无论喺占领运动或者系政改方案里边咧，我好少咁样逆向思考。我而家发觉我有少需要以一而位，我未必代表最后个答案系啱，但系我觉得我哋要换一换个角度去谂谂呢个问题，开始要谂，因为我觉得。本土派嘅冒起同埋香港人嘅躁动不安，其实俾咗好大嘅理由同藉口老共咧，系出手的。而我哋唔可以咧系乱咁发招，包括讲啲独立啊、民族啊、自决呢啲，屌咩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嘅问题，又唔系咩新鲜事物。 但系咪 又即系呢啲说话？可以谂清楚，或者系有一个比较完备嘅方案嘅时候，先至讲，我觉得系未迟咯。 但系你系咪又要好似阿之峰哥咁样讲，我哋又要揾个机会同中央沟通呢？ 唔系机会同佢沟通嘅问题，沟通都有原则同底线。我要补充一点，但系我觉得呢班人嘅讲法，佢唔系站喺老共嘅角度去讲噶嘛。佢例如我有冇讲过，即系例如话呢一个嘅Heritage Foundation。傳統基金會，或者是美國嗰個智囊就是有時唔記得叫咩名咩，即係民主黨旗下嗰、那個，佢都係咁同我講，佢話你唔可以咁同共產黨鬥，呢、這個方法你哋要再諗咯。共產黨唔係你哋想象之中咁嘅方法咧，即係沒有抗爭啊、有改變嗰種，佢就會怕你嘅，因為佢係咁樣出身嘅，佢處理同美國嘅關係都係咁啊。你美國人肯近一步嘅時候。佢就騰。如果你繼續同我強硬嘅時候，佢舉個例子好簡單啫嘛。嗰、那個叫 Richard Bush， 我一時唔記得咗個邊個機構啦。即係布殊嗰 Bush， 佢話當年我做克林頓嘅智囊嘅時候，實施呢個經濟制裁，中國一步都唔撚讓。我哋發覺咁樣係冇出路嘅。我哋試咗十年啦。佢嗰陣時候我已經唔敢講出嚟，因為佢係警告緊我佔領中環啊。佢話呢條橋唔撚得嘅。我唔會公開講，亦都唔會公開話你哋。但你自己想想这个不是我们的立场，我觉得这样是不 work 的。 哦，即起码不是 没叫你不要做啦。 他没叫我不要做，他只是告诉你我们的思考是这样。对付共产党不是这样对的。但是他说你让这么多步的时候，有时你对共产党呢是要拿一些下马威的。但是不要成人一用，你用得多呢他都已经惯了，是吗？例如他的例子就是说，例如北韩成日发癫嘛。咁共产党系北韩嘅大佬嚟噶嘛？成日都警告佢睇捻实佢噶啦，北韩系嘛？睇咗个肥仔噶啦。好啦，你唔捻搞啊嘛？我出飞机咯，我出第七舰队咯，喺嗰度游弋咯。咁老共更惊噶，屌你乜无端过嚟啊，大哥！哇，咁你睇捻实佢咯，咁共产党就睇捻实佢，唔捻敢再核试。即系佢话你唔可以成日用。但你偶然喺咁多嘅讓步之下，突然間企硬咧，其實佢係招架唔到你。佢話你哋要需要靈活運用呢啲策略啊，即係你下下都去到盡咧，有時候未必得。咁佢話啊，咁我思考下啦。我未諗到啊，同埋而家我都已經退休，都唔得思考，亦都冇需要思考 你。你享受人生啊， 係咯。但不過你話講開，即係佢哋講自決，咁我就從一個宏觀少少嘅角度，同共產黨鬥爭嘅角度嚟諗呢個問題咯。 你享受人生啊，反而谂到呢咁嘅嘢真系。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去思考啊。嗱，我老实讲，我头先讲嗰啲嘢咧，我仲未有结论嘅。唔好屈咗我咧，变捻咗 即係 新思維， 係啊，新思維啊，咁咩走中間路線嗰啲嘢。而我覺得我哋要諗點樣可以既能夠有自己嘅原則同埋情況之下咧，有啲策略咧，我哋要對付佢，同埋我哋係要遠少少睇啲問題。 但我想講，美國佬係唔值得參考， 係嘛？ 你睇歷史，你知道美國佬係唔值得參考。 因為其中有一個咧喺國防部做顧問咧，寫咗本書，送咗本書俾我，我咪俾佢你睇嘅羅。佢話中國啊，其實從來由清朝嘅年代到今日，其實對付呢一個嘅老共咧，都係 appeasement policy 嚟嘅。 嗯， 即係叫咩話？ 衰政政策， 衰政政策嗰個叫做係。 屌，布爾津斯基嚟嗰街嚟。 係啊，佢從來其實是需要同佢合作嘅， 即系 engagement， engagement 嘅，系佢 exactly 用呢个 term engage 佢，即系你唔可以咧，俾佢视你为敌人嘅时候，企喺你嘅对立面。所以美国人其实从来冇同中国打过仗噶嘛， 嗯， 即系我哋以前咧就读 冇正身，你话韩战都算少少啦吓，即系帮手啫，佢都系 呢个系 possible， 系啦，即系佢系冇从来两个。是会揿错掣， 但是你有一个韩战，一个越战喺度啊嘛，咁嗰你透过呢两场战争，佢系了解到中国，即系中国或者共产党嘅嗰个思维模式噶嘛， 同埋佢从来都当中国系一张 Trump 卡，冇例外过噶。你谂下，英国佬唔再讲啦，你谂下，如果当年英国系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唔单止净系香港嘅问题。亦都可能係背後美國佬同佢講唔足，喂，屌你，你承認咗佢先啦，咁我有溝通嘅渠道嘛，有得傾嘅手腕啊嘛，喂，字就係咁噶嘛，喂，如果有啲嘢咁撚容易，淨係去撚到盡嘅，屌邊撚個唔識做啊，哥，你梗係有進有退，退兩步， 等佢估你唔撚到， 退兩步就行翻三步，係嘛，或者係又跟住褪翻兩步，跟住行一步。喂，你係等佢估唔到嘛？喂，而家其實最危險嘅一樣係咩咧？大家都估到你喺度搞乜撚嘢？我都唔撚怕你啊！你最好講多啲咧，民族自決啊，獨立啊，嚇、封關啊嗰啲咩，或者係封呢個羅湖橋啊，唔撚準過，唔撚準出啦、啊，咁樣最好啦。喂，我係共產黨歡迎嘅，屌，使乜撚張咧光嚟啊，屌！ 你鳩噏，唔係即係好搞笑， 鳩噏 係啊，即係佢哋即係呢啲本土派咧就話嚇張德光嚟唔關我事 嚇，唔關佢事 係啊！ 喂，大佬張德光親自走去讚梁振英嘅喎、 啊，關我咩事啊，大佬真 係。喂，我真係㗎，我係共產黨，由得你搞咯。 嗯， 你越搞得過火最好，六成冇撚搞啦，係嘛？呢、這個唔撚關。我哋香港人嘅事嘅，屌咁样又几廿年前，喂最好你咁讲，唔系最开心，喺我政治嘅计算上边系最我最有利，最有利啊！因为我最惊你香港系乜嘢，唔系惊你嗰七百万人啊，因为你只系一个国际城市，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同埋世界嘅窗口之外咧，其实你我惊你系变成一个反共基地，去影响紧我中国嘛。引證過好多次啦！你雨傘運動嘅時候，而家嗰啲嘢仲喺度拉緊啊！冇大家請紅住啦！屌嗰啲人喺度拉緊，喺度坐緊監啊，仲喺度俾人監視緊啊！ 嗱，我哋冇時間啦，我哋都要呼籲一樣嘢，星期日就大家即係四方八面一齊去呢個機場嚇、啊，就向689說不，係咪？呢、這個即係特事特辦說不，係咪？咁啊，土伯，你呢、這個你主場嚟嘅喎，機場。 机场咁多地方都唔 大佬， 唔好搞我啦！ 你又号召空姐，即系呢个叫空姐革命、啊， 地勤嚟啊哥， 地勤革命啦、 啊！着空姐制服噶、啊，大佬， 差唔多样啫，差唔多嘅款啫。但系我觉得今次咧，其实你反映到咧，成个梁振英政府咧，已经系走向末日噶啦。 嗯， 因为点解咧？你从呢件事里边， 连东方航空都唔 Q 俾面你。 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是、你將內地官場嗰種陋習咧擺咗嚟香港，同埋咧自己唔係以身作則咧去守規矩。 呢、這個叫做係香港大陸化， 咪即係過埋呢個星期日，大家就要喺度諗 我估 啊八九嘅時代係點樣啊？ 嗱，我收唔到任何風今次，我估阿爺今次咧都係好撚興。 係， 喂，老實講。喺阿爺嘅角度，屌我哋嗰啲咩書記啊、各省啊、市啊、縣啊嗰啲，屌成日都咁撚樣做噶啦，打下電話去解決問題，但唔好出醜噶嘛，大哥係嘛？俾人打翻出嚟，唯一嘅地方能夠出到醜就係香港，因為嗰啲人唔怕死， 报完即系报完呢个报纸之后上埋去之后，跟住俾人炒鱿鱼都唔怕死，继续喐你。我嗰日睇嗰个空勤总工会嗰个阿姐讲嘢几好笑啊！佢话我哋竟然前民航处处长话嗰个系熟客，大佬佢食嘢咩熟客？呢个我航空安全嘅问题啊！系咪？我就冇试过咁样太 Q 啦。喂，但如果我咁样太 Q， 或者我嘅仔或者我女咁样太 Q 咧，我都屌柒佢啦，唔系屌系屌柒人哋嗰、那个地勤同埋嗰啲保安大哥咁捻小心噶哥，你咪自己出翻去攞咯，唔通要我嚟帮你攞啊？我屌你啦，咁样系咪？喂，你唔好话俾人听，你做埋啲咁戆居嘅嘢啦，睇实自己啲嘢啦。喂，我都好似试过噶。唔知漏咗喺边度咧，自己行翻出去啊！点真差唔多揞住个面咁滞啦，跟住又翻转头啦，唔知仲真系叫人啊！你真系叫你嘢就大晒，大哥。所以佢呢镬嘢咧，其实睇到咧，佢都系落台先少嘅。 嗯， 冇乜人帮佢啦嘛，嘛 系好似黄之锋咁啊！ 你讲嘅咋？你对佢怀恨在心，我今日帮你报晒啊！屌你，你报俾我啲小报告，我全部帮你发泄。 我屌你讲小报告，你讲到啲小人咁样， 真系啊！ 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 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